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斋雕公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15集。 阿姐， 木生在众妖的包围中抢了个空隙，隔空叫住了木瑶。他额上碎发已经被汗水打湿，脸色惨白，整个人看上去像是从水缸里捞出来的。他双目发红。 阿姐别下去，那下面可能是朕。 这次不是夸大其词，幻妖跳下了裂隙后便消失了。如若地下是幻妖的家，那裂隙便是幻妖家的门。一只大妖抢了宝物回了家，却不关门，难道是专门等着这些专业人士上门讨债吗？幻妖留着裂隙，就是等着木瑶义无反顾地跳下陷阱。但那究竟是什么样的陷阱，谁也无法预料。木瑶自然也懂得这个道理，可是他此刻顾不上生死，只是望着裂隙绝望道： 符衣在下面，阿姐，下面危险，别下去啊！ 一对多本就危险，要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醉计分神。木生拦他的功夫已经挨了好几下，转瞬便从平手变成了劣势。他在四面八方的攻击中分神，已经快顶不住了。一旦有一个缺口，他就会立刻被妖物吞没。木瑶径自往裂隙走，脸色很差。 是生是死，我也要把符衣带上来。 妙妙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。原著写到这里，总是藏匿于阴暗角落的捅刀小能手凌鱼再次出现了。他误以为柳符衣已死，伤心欲绝，悲伤霎时转化成恨意，把还在迟疑的木瑶一把推下了裂隙，自己跑进了树林。木生木字尽裂，因此恨他入骨。这就是他在四分之三阶段的任务，他要在木生眼皮子底下把他最爱的姐姐推进裂隙里去。他左转右转，焦虑的几乎站立不住。旁边的端阳帝姬还在和方士争执： 我凭什么不能下裂隙？帝姬千金之体。 四个穿着道袍蓄着长须的方士对视几眼，咬牙齐齐跪下： 地裂之下妖气浓重，恐为魔窟，帝姬若是一身涉险，我等万死难辞其咎啊。 帝姬一时语塞，许久才问： 既然不想我以身涉险，就不能陪本宫一起下去吗？ 这 方士们面面相觑，脸色都很难看。 下面实在是危险啊，还请帝姬移驾。 他恨恨地望着地上跪着瑟瑟发抖的几个方士的脸，觉得他们就像是纸老虎，吃着皇家俸禄，遇事却胆小怕事，全然靠不住。端阳指着他们的鼻子喝道： 你们不是长安城里最厉害的方士吗？怎么连一个裂隙都不敢陪本宫下？ 他气得踱了几圈，一跺脚： 好，本宫自己下去，不必跟来。帝姬。 木瑶忽然伸手拦住他，面色苍白却笃定： 帝姬请回吧，我会下裂隙将符衣救出来。 端阳怔怔地望着木瑶的脸，那双琉璃瞳如宝石般澄澈，眼角下一颗泪痣清冷美艳。他话语虽轻，却不容辩驳。愁得抓耳挠腮的林妙妙望见了帝姬，眼神慢慢定了下来。木生的眼角血红，几乎变成了哀求： 阿姐，我求你。 他猛然一放捉妖柄，将攻到身前的妖物击开，手上爆出几个火花，却因为气力不支，那火花仅仅生了一簇细弱的小火苗便匆匆熄了。他似乎妥协到了极致： 你等我一下，我陪你下去。 木瑶的背影一僵，妙妙也跟着一呆。原著里木生百般阻挠木瑶下裂隙，是因为他对柳拂衣的生死漠不关心， 自己不救，也私心不想让姐姐去救，二人激烈争辩，这才给了凌雨可乘之机。现在剧情已然走偏了，木生的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，按照常理，这时候木瑶应该等着弟弟了，说不定他还会返回身助弟弟一起杀妖，二人再一并下猎戏，多少有个照应。可是妙妙的任务不许他再等下去，事成事败再次一举。此时此刻，林妙妙、木瑶、端阳地基三个人站在一处，相互之间离得很近。恰好四个方士见到端阳站在了裂隙边，生怕地基脑袋一热跳下去，或是脚下踩空了坠下去，也一股脑地涌了过来，将地基团团围住，想把他拉到安全的地方。裂隙旁边一时间聚拢了七个人，拥挤地混成一团。林妙妙眼疾手快，一把将木瑶推了下去，犹豫半秒，随即拽着她下落的衣角，紧跟着她跳了下去，高喊道： 木姐姐等等我，我也要去救柳大哥。 木生听到喊声，难以置信地一望，浑身血液结成了冰。非但阿姐一意孤行跳下了裂隙，旁边的林妙妙也跟着她义无反顾地跳了下去，两个人的身影转瞬间全部消失，甚至没有看他一眼。木生脑中一片空白，转瞬之间心中天崩地陷，旋即他勉力维持的防御圈被攻破了，万般攻势如几丈高的海啸兜头盖脸而来。四个方士目不转睛地盯着裂隙下看，几秒钟的功夫像下饺子一样刷刷下去两个人，半晌了却连个到底的声响都没有。这裂隙仿佛地狱张开的血盆大口，来一个吞一个，尸骨无存。几个方士出了一身冷汗，生怕端阳地基也跟着下去，连拉带拽地将他往外拖。 放开本宫，你们放开本宫。 端阳地基拳打脚踢，哭得几乎崩溃。 我也要去救六大哥，我也要去救。 话音未落，大地猛地震颤了一下，随即狂风暴起，所有树干疯狂摇晃，叶片如雨，连地上的沙粒尘土都打着转上了天。妖物的厉声尖啸骤然齐声响起，惨烈无比，几乎要将夜幕撕穿。惨叫声一叠又连一叠，群魔乱舞，万鬼同哭，总是半遮半掩的阴阳烈，此时才真正变成一个血淋淋的炼狱场。 不好！ 两个方士抬头，眸中映出了诡异的红光。红光来自天边，几乎笼罩了半个夜空。少年悬浮在空中，头发有些散乱，扎起的高马尾塌下些许，总是系成蝴蝶结的发带松松散下来，拉出长长的白色飘带，在呼啸的风中乱飞，时而贴在他脸上，时而卷上半空，似乎是将银寒的月色拉成一线，在他头上疯狂起舞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